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呀，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三本，这三本应该正确的说是三套或者是三本儿童书呢。第一个是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第二本书是万物运转的秘密，给青少年的物理世界入门书，第三本呢是中国传统童谣书系。为什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三本书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啊两位爱书人，两位专家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原因。他们两位呢，一位呢是阿甲，知名的儿童阅读推广人，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的终审评委，他最牛的是还有另外一个称号，叫做中国最会讲故事的爸爸，是吧？阿甲爸爸您好。 你好刘三，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爱书人呢，他呢是来自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的一位副主任廖永霞廖主任。您好廖主任。 刘莎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呢我是跟听众朋友说了，咱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三本书，或者说叫三套书，因为有的是一本一本的，有的是一套一套的。那么为什么要说这三本书呢？其实我们今天呀跟大家来安排这样的三本书啊，真的是费了不少的脑筋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三本书啊，中国传统童谣书系呢，这是一套书啊。这个书啊特别适合那种特别小的小朋友，就是你可能只要能听得见声音啊，家长朋友或者咱听见咱文津听书，你就能够哎了解这本书的内容。但是小朋友自己看恐怕得认字儿以后。然后呢我们刚才说了有一本书啊，万物运转的秘密，这个呢是2015年文津奖这个少儿类的获奖书。这本书呢它呢虽然是那种绘本，但是如果你不认字儿的话，如果你没有点小学的或者是初中的知识的话，恐怕很难看懂。那么另外一本书呢，这个中国历史，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个书呢就在刚才这两本书之间，因为这个书里面也有绘本，然后小朋友可以不用学那么多数理化的知识就能看得懂了哈。所以咱们就把这种小朋友、中小朋友和大小朋友的三类跟大家来做了一个集中的介绍。当然这三本书也都是荣获了文津图书奖这个少儿奖的奖项了。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三本书之后，我问一下阿甲，就是以你这样的最会讲故事的爸爸看来啊，这三本书你觉得如果家长朋友他不想让小朋友自己看啊，就特别着急想让小朋友早点了解知识，说我现在给你讲，您觉得这能讲得出来吗家长朋友？ 不一样哈。童谣呢它是可以给孩子念的， 这能 对， 这 可以念，对。然后那个中国历史哈，就写给孩子中国历史这本书，它实际上是鼓励孩子自己才看的，里面有好多的插画，然后有很多它的那语言并不复杂，它而且在讲述的过程中就像是一个叔叔啊娓娓道来那样的一个故事，当然念也可以哈，但是我觉得可能自己读会更好玩。 没错没错， 对对对， 因为这里面的插图特别精美、啊、 对对。 既然咱们说到这三本书啊，有一些朋友是看过的，也有一些朋友啊是没看过的，咱们先给这些没看过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三本或者说三套书都讲的是什么内容，我们简单的来了解一下。二位专家谁先来？ 阿甲先来。 好吧，那我就 阿甲，你先来可以挑，你愿意先讲哪个就可以先讲哪个。 那我就先讲讲那个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吧，哈。因为这个书呢，实际上它就是，这个很长啊，有14本书啊，14册，然后它是从盘古开天那种那种远古的传说开始说起，然后一直说到1949年啊，说到这样的这么样的一个长河的一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说实话这14本都嫌少了哈，因为中间的事情挺多。 中国历史实在是能写140本都不为过。 对对对对对。但是他能够把里面挑出来其实非常有趣的一些故事。同时呢 这位讲述者其实非常有意思，他用的是比较儿童的语言，然后可以侃侃而谈，然后还里面还流出了一些部分，请孩子们呢对其中的一些历史事件啊、历史人物啊、来想一想，说来听一听，这是跟我看到的其他的不太一样啊。所以呢，它其实并不是大而全的这样的一种历史，也不是说仅仅是侧重于把一些好玩的故事讲一讲，它更多的是利用讲这个历史来长知识和来长见识的这样的一种书。 哎，阿佳，我觉得我的感受和你特别一样。咱们历史书咱们大家都看过，各种各样的，什么有什么编年史啊，然后还有什么年鉴史啊，什么世界史。但是这一本书呢，它是中国历史，它的标题大，我一念大家都能够了解。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清朝的这一册啊，他说从新闻看巨变啊，那在这一当中就有哪些新闻呢？这个新闻呢就有啊，这个像秋瑾关于不缠足游行的，还有女子学堂的开学典礼，然后呢还有像一些比如说辛亥革命啊，它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一个的小故事，一个一个的小新闻来给大家讲一讲，围绕着这个新闻当时的整个的历史背景，还有呢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新闻呢要拿出来在这本书里面给大家讲。就是你当你看到的是一个新闻，可是呢等你看完了以后，你把这一大团方方面面的东西都了解到了。廖主任一边听我一说一边在剪头，发现我比你还了解这本书是吗？ 对对对，因为确实是，就我们回忆我们学历史课的这种经历啊，就以前都是以 18几几年怎么着 怎么着， 18又几几年 年表，然后开始背背时间、背地点、背人物。但是像这样的书，确实我觉得对小朋友和对我们的儿童读者来说，他对历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触摸， 对， 就他能够有他的一些想象，能够重现当时的那个场景， 就是你去体验，站在那个角度，因为这里面其实有个小小的秘密哈。这一位陈卫平先生为什么能写从这个角度去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报业的世家。 哦， 他从小， 他现在也是一个出版人。 对， 不说不知道啊，原来秘密在这儿啊。 对啊，他小时候他们家的人都挺忙的，然后他们家就不缺的就是报纸，然后还卖不出去的报纸，还有那个什么报纸，他没事就在那里翻报纸，所以他就发现可以从报纸里面，尤其是卖不出去的报纸里面，可以读到很多的事态呀、人情呐、很多有趣的故事。慢慢的，他就发现，实际上这样的一些视角，可以反而可以看到历史的某种真实的一面。可能有些历史学者他不一定去从这个角度去写，但是其实我们普通人感受到的活生生的历史是从好多地方来，甚至可能我们可买菜贵了多少钱，从这个地方 感受到 那历史。所以这里面我觉得这他的视角其实非常有趣哈。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目录，我再来念一些目录啊，大家一听就会觉得刚才阿甲讲的简直是太正确了。比如你看，像这个两场不一样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乱成一团，俄国革命创建了社会主义国家，这两场不一样的战争呢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还有像民初中国，德先生与赛先生啊，是民国初年年轻人最崇拜的偶像，还有民主和科学是最红的救国秘方了。我觉得这样的一些题目，大家一听就能够感受到，没错，就是报纸的标题。您刚才讲的那个简直太贴切了， 挺有意思 啊！你看人家废物利用多好，人家得了文津奖，行。好，刚才我们是说到了这本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是一本什么样的书，那么其实就是把整个的中国历史一直到近代嘛，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三本书的内容简介啊。刚才呢是阿甲介绍了一本，下面轮到廖主任了。 好的 啊，你已经不能挑这本讲过 了。不过我挑的另外一本，我觉得跟我也算有缘分，因为它的万物运转的秘密。 哦， 就是我其实想简单说一下啊，就为什么说到万物运转的秘密，它是给青少年的物理世界入门书。我其实是一个工科生，然后也是因缘际会来到图书馆从事这样的阅读推广的工作。 你是一下看见亲人了是吗？觉得两眼泪汪汪了是吗？ 也不是，我就因为这一块可能这本书我是没有完整读过的，但是我是从就好多青少年读者他们读完书之后的这种读后感当中感触到，就是作为一个理科生和一个工科生，就我们其实在对孩子的教育和对孩子的这种科普知识的推广上，是由我们 很强烈的这种诉求的。就正好今年社科类的获奖书中也有一本是叫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所以其实跟这一本当中他们两者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我觉得。 你看啊，我觉得廖主任，你看你看到这本书以后你两眼泪汪汪，因为见着亲人了。我见着这本书吧，我也两眼泪汪汪，因为这里面这题，比如说这个力和距离，这个斜坡上滑一东西，然后怎么算这摩擦阻力，我记得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就不会做这题，现在我也是泪汪汪，仿佛又回到当年考试的时候了。这书有点难，这个真 是。但是你考试之前要看了这个就不一样。 我是啊，我真是觉得这本书确实是，嗯，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力和距离啊，它其实讲的是捕捉猛犸象的时候，你怎么能抓住 抓住它 啊？和这力和距离就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如果当年我的老师这么给我讲的话，我绝对不会像我以前那么厌恶物理了。 是是，因为所以我就看到说有一位小读者就是在这一部书的读后感当中就写了说，万物都有不为人知的奥秘。虽然表面上看不见，但是一定潜藏在某处。有些看不见的动力也有秘密，比如力的秘密就潜藏在所应用的方式中，就跟刚才说到的这个例子。所以我是觉得就现在好多小朋友，包括就从小就大家觉得理科很难，就科学知识这在选择文科理科的时候都会有这种障碍。其实像这样的书，我觉得是可以增进大家对可能很惧怕的一类科学知识的这种亲近感，就它会让你在生活中去感受到说这样的物理知识就存在在我们身边。 工科生廖主任，是不是你考试之前偷偷看过这样的书类似的书？ 我应该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是因为物理老师教的好。 是这原因、啊、 对。 田舍郎，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 今天你读书了吗？ 读书俱乐部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三本书，万物运转的秘密、中国历史还有中国传统图谣书系。刚才已经说过了啊，这个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呢，这是一本历史书。那么大家看这个书呢会觉得特别有趣，因为它呢是从一个新闻点然后告诉你这个前前后后无数的历史知识。那么万物运转的秘密呢，这是一本物理书，但是如果你要想学物理的话呢，看完这本书以后你就不会再觉得物理书是物理是那么一门枯燥的这个学问了，你会觉得比较有趣儿。比如你抓个猛犸象什么的，或者呢你去个做个自动扶梯啊，你让先点个火什么的，这物理都能够用得上。那接下来呀，我们还有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中国传统童谣书系。我想这本书啊，由阿甲和廖主任两个人来为大家做介绍。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呢它的具体内容啊，还有它因为也是文津奖的这个获奖书嘛，阿甲是了解比较多，但这本书呢它其实还有这个文津的一个项目是文津听书。那这个文津听书啊，廖主任是比较详细的了解。那么两位啊就一起来把这本书介绍一下。那么这个应该是2005年还是零？ 它是第八届的获奖书 啊，第八届的这个，也就是 2013年。 实际上书的出版是2012年出版的， 对对对， 是2013年的这个文津奖的儿童的获奖书。那么这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作为家长朋友，怎么给小朋友念，怎么去理解这本书呢？阿甲交给你了这个任务。 其实这本书呢，应该从内容上并不是说很。就是很就是前卫啊什么哈，它都是我们可能都熟悉的那些传统童谣，但它的价值在哪里呢？它的价值主要是在它把那些很多很多童谣经过了一个整理，然后一个梳理的过程，而这个整理的人呢是一位老先生，是一位诗人，是一位著名的儿童诗人，而且金波先生也是写儿童歌曲的，也写了一些哈。所以他对那种韵律感啊和那个特别的有感觉，所以当年请那个颁奖给老先生的时候，他这一席话也讲得非常非常好啊，就是他我们一听到他那个这个说的那种话，我们就知道这个一定是整理诗歌和童谣的。对，他的一个寄望就是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中国的传统童谣一个 一个比较完整的方式呈现给爸爸妈妈们。他们可能因为童谣其实很大程度上它是跟地方的文化呀方言呢是有一些关系的，可能我们的读者里面有来自不同的方言和这个地域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但是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朗读的那样的一部分， 哎， 这是很重要的哈。 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个是童谣，然后是金波老先生整理的，这个童谣呢特别的有韵律，然后呢也有那种就是因为写歌词的人嘛也有那种特别美的感觉。我们今天又邀请到了这中国最会讲故事的爸爸，所以一定呢要请这个讲故事的爸爸呢现场给大家来朗读一段。我都挑好了，咱们就来这个花儿问答歌吧。 哦，花儿问答哈。 哎， 好吧。 我就因为 献献丑了哈。其实我那个朗读并不是特别好啊。啊，献献丑 啊。你就给我们大家讲了就行。 花儿问答歌，什么开花节节高？什么开花像双刀？什么开花在水里？什么开花怕火烤？什么开花不结果？什么开花满山爬？什么开花满身刺？什么开花吹喇叭？什么开花不长叶？什么长叶不开花？都是谜语啊。 下面就有答案了。 对，答案在哪里呢？芝麻开花节节高，扁豆开花像双刀，菱角开花在水里，冰凌开花怕火烤，杨树开花不结果，鸽子藤开花满山爬，黄瓜开花满身刺，牵牛开花吹喇叭，映山红开花不长叶，冬青长叶不开花。 啊，我觉得阿佳真棒， 真 棒， 真是不愧是最会讲故事的爸爸。 这个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阿佳肯定也能讲。就是这样的一套童谣书，这里面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有两三千首的童谣。 对 对，一共应该是十本。 对，四本， 对， 十本 是一套， 对对对，是一套的。 哎，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样的这么多的童谣啊，是不是要是说家长每一首都给小朋友念了，一共有两千首，你就想吧，一年365天， 会累死的。 有没有一些什么挑选？尤其是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比如说他年岁比稍微大一点啊，或者他有自己的主见了，那么有没有一些推荐呢？作为家长朋友在给孩子朗读这样的童谣的时候， 他其实童谣他在以前也叫做那种民间的 百科， 他会把很多很多日常的知识啊，或者身边接触到的那些经验给传递进去。其实选择童谣呢，第一是选择韵律好、声音好的。第二是选择呢跟孩子的经验比较接近的，这样的话你会让孩子更容易喜欢。那么有的童谣呢甚至是无厘头的，就是那种就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很荒诞，但是特别有趣的，这种呢就不受这个限制了啊，只管就是注意调剂的时候跟孩子一起玩。很以前其实好多童谣是一边做着什么事情一边在念，他做的那个跟那个是有关系的，所以其实越跟孩子那种生活接近越好玩。所以其实这个童谣书系并不是建议所有的家长所有的都读哈，其实就是这样选择你觉得合适的，把它当做一个工具书，然后找到契合的地方。 而且我是觉得小朋友他自己有的时候也有选择权。 对，是的。 因为我儿子在幼儿园的时候，他们也有一套就是上课的教材，对，上面他每一篇都是类似刚才这样节奏韵律的。但是我儿子，我觉得他在背诵的时候，他会有选择性的去背他最喜欢的那几首，但其他的他可能就很不容易记住，或者说他在找不到那种趣味性。但他喜欢的，他会反复的念给你听。 哎，廖主任，你作为一位啊这个专业的图书工作者，在国家图书馆啊工作的，你能不能分析一下你儿子当时为什么特别喜欢那几首童谣呢？因为这两三千首童谣，有些家长朋友真的要给孩子挑的话，去如果不都看完了的话，这个没法挑啊。所以这里面有没有一些规律啊？我们来听一听廖主任儿子当时是都喜欢哪些童谣，有没有？ 我现在突然有就是 回忆不起来他在当时小班的时候，就小班、中班、大班，他都是不一样的，就是那整套书，但是是同一个出版社的，就他可能也是按年龄层去做了这样的区分。在小班的时候，他会内容比较简短，然后现在回忆起来，就是我印象当中儿子第一次回来背的，居然是《小老鼠上灯台》。我有一点印象，好像当时他背了那一首童谣，但我现在回忆起来，是因为这个形象。就小老鼠上灯台，什么偷油吃，后面接着的 跟有关， 跟有吃有关， 下不来，然后叫妈妈，妈 妈 不在， 妈妈不在，然后里边又有妈妈的角色，就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是特别，我觉得对 韵律又好。然后又跟吃有 关， 又跟妈 妈 有 关， 然后就叽里咕噜滚下来，那个好玩儿啊！ 叽里咕噜滚一下，他觉得很有意思，在说那几个词的时候。 哎，刚才呢，咱们听到的是廖主任他的亲身感受啊。接着我们来听一听这阿甲啊。那么作为一位专业人士啊，给儿童讲故事专业人士啊，那么您发现没有，在给孩子讲故事或者念童谣的时候，孩子喜欢的都是哪几个类型？能不能给我们家长朋友也出出主意？我觉得这是真是一个，太需要普及的内容了。 说实话，我一般讲故事的时候很少面对陌生的孩子去念童谣，但是我有时候也会唱一唱，比如说那个蝈蝈和蛐蛐啊，因为有图画书，他们实际上一般来说孩子只要有韵律感的又有趣的他都会接受。但我以前跟我们家闺女呢也念童谣，然后她自己很喜欢的真的就是声音好，同时跟她的经验有关啊。她比如她喜欢一个月亮圆圆像个小盘，月亮弯弯像个小船，坐上小船天上玩玩啊，那种特别好玩。她就对着这个月亮她就可以这样念，她又声音又好听，又跟她的经验很衔接，然后她就好像随口就来啊， 我听出来了。咱们刚才都说的啊，孩子喜欢什么跟吃的有关，刚才阿甲说好几次，然后跟你生活当中能碰得到的东西，能看得到有关系，跟妈妈有关的，还有像什么叽里咕噜啊这样的，孩子觉得 他有象声词那样出来的， 还有就类似这样的一些童谣，家长朋友可以给您家里的小宝贝儿来挑一挑， 优先选择 这十本啊，真的挑一挑呢。好了，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啊，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阿甲还有廖永霞主任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